2018年，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是未知的世界，是无尽的遐想，还是探索的欲望？这所有的一切，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，也许都会找到答案。在通向天空的路上，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。回首历史，展望未来，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，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《飞向太空港》。7月4号起，每天中午12点，北京故事广播《纪实传奇》，跟随作者李明生一起仰望星空。 幸福时光，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，和你幸福时光，在每一个晚上像你的海洋撒网，我只想和你幸福时光，不再迷恋远方，不再预知惆怅，而我只想和你幸福时光，累了打在肩上，哼着雪山湖往轻轻唱。